上好。音乐早餐，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有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，我们女性平均每一天会用12种护肤产品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女人每天至少会把168种成分抹在脸上。澳大利亚生物化学家表示说，我们女性使用太多的护肤产品会造成过早的老化和粉刺，涂涂抹抹这么多化学成分并不会帮助我们青春永驻，反而会加速衰老呢。扎心了没有？看来是有保持好的心态还有好的习惯，跟身体仪态举止谈吐，才能够让更多的男神青睐了。想象当你未来在买智能手机的时候，可能需要抵押贷款吗？新款的 iPhone 8呢，有望在下个月以超过1000美元的价格发售。什么样的人才买得起呢？苹果10周年纪念版手机的价格呢，会远高于1000美元大关。不仅仅是苹果，即将发布的 Galaxy Note 8将会在下个月上市。三星最近公布它的售价呢，是在930到960美元之间。突然很怀念以前的那种绿屏手机的时代。接下来可能手机会像90年代一样，是个奢侈品了。 10岁的我喜欢偷偷地穿着大人高跟鞋拖地，像座少女。17岁是疯狂的年龄，实现了一个人的旅行，想要记忆。

说美国有一名飞行驾驶爱好者呢，邀请他相恋了两年的女朋友坐上飞机，然后呢说那个引擎失灵了，就让他女朋友朗读一下安全手册，结果女朋友读了一半才发现是求婚宣言。两人在六月份已经举办了婚礼，这个真的是有点虐狗啊。 瑞士的苏黎世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说，因为右前额叶皮层的睡眠深度和高风险行为呢直接相关，长期缺觉的话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爱冒险了。实验当中表示，只睡五个小时的志愿者呢更容易做高风险的决定，连续几天缺觉呢就会有人变得非常的爱冒险。小心哦，你那些爱冒险的行为是因为你熬夜造成的。